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相面是扬言能预测出人们命运与吉凶祸福的一种骗人行业，最终的目的呢，就是骗到您口袋中的钱财。当然了，我们说的是旧社会，现在可是没人信相面算卦的。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接着经典名段和您说说相声相面。从前封建统治者歧视在街上卖艺的相声艺人，将他们和算命相面卖假药的骗子并列在一起。相声艺人对自身处于这样的卑微社会地位非常不满，老艺人们为了说明自己和那些骗人勾当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创作表演了相面、测字、庸医、拔牙等相声段子，揭露那些江湖术士真相的同时，也在提醒观众避免上当。听的这些相声也会使人们洞察真相，幡然醒悟。今儿我们要在经典名段单元中听到的这段相面，是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在这个段子中，逗哏的是以熟悉相事内情、精通相法的面貌出现的，捧哏的是以一个相信这些江湖骗术的小市民身份出现，两个人模仿了江湖术士骗人的过程。逗哏演员表现出了相事是如何巧舌如簧，展现他左右逢源的伎俩，从而说明了相事主要靠车轱辘话来蒙人这一目的。下边我们就来听听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相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进行了删减，请您谅解。 头发外国上相 啊？怎么上相？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有， 哎，是黄 哦， 这都上相。 是 自然角花 哦， 相书上都有说法 哦。 皮肤的颜色， 皮肤 哎，红黄棕墨白 哦，分那么几色， 相书上都有说法。 哎呦， 嘴唇不上相 哦？嘴唇 啊，嘴唇 啊， 薄嘴唇富于理智 哦， 厚嘴唇富于感情。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好， 好， 你得好 啊。好在什么地方？ 一薄一厚。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好 啊，这属于什么？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嗯， 好。 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谁搞对象？ 我呀。 你呀 啊， 行行啊。 怎么样？ 你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哦， 我搞那大象去。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是不是？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哎， 对吧？ 你这个人呢， 嗯， 善于同情别人， 哦，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 嗯， 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哦，这都是向书生说的， 这是我说的。 哎，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你看，向书生他没有这个， 啊， 嗯，向面子就这么说。 哦，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那么你会姓名不会？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哦，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那好啊， 嗯，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我这么说你信？ 哎，我信呢。那不，那你给我来 了，来了啊，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 嗯， 这个， 嗯， 先看手相。 哦，看这个手相。 嗯， 哦，手。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你这个手好啊？ 嗯，好在什么地方？ 都分得开。 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俺向书生说啊， 书生你说吧。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嗯，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什么叫三丰？ 福禄寿三丰。 哦， 三丰饱满，主于八功德配。 是是， 翻过来看看手背。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翻过来，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那么翻我省事，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别较劲， 没有， 松弛， 哎， 尽量松弛。 是， 嗯 嗯。 这手有造化。 怎么？ 肉的。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 这不肉的吗？软化， 啊，软化 啊。向书生说， 啊，说什么？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哦，是是是， 嗯，再看看你五官 啊。五官，嗯， 五官懂吗？ 嗯，五官不懂。 都在这 儿。哦，都在这儿。 啊，五官啊， 嗯，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好吗？ 这是双桥。 行了行了行了，那行了， 核心物在哪？ 核心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我这慢着点。 哎，您这五官， 嗯，怎么样？ 不错。 哦， 啊，五官挺好。 是啊，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哦， 啊，有个特点 啊，哪点特点？ 这都长在前边， 你这多新鲜呢！你这俩长在后头，我成妖精了。 不是这个意思。 嗯， 它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啊，什么地方？ 它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是，它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鼻子长得好。 哦，鼻子， 嗯 啊， 大头冲向。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那可不好 啊， 下雨它存水。 有那么长的吗？ 鼻子在五官之中 啊，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哦， 财命最旺。 是啊， 哎，可有一点不好。 哪点不好？ 井灶暴露。 什么叫井灶暴露？ 俗说呀， 啊， 就是翻鼻孔。 这慢点，这位手还挺重。嗯， 不存财， 可不是吗？ 嗯 嗯， 耳朵长得好。 耳朵？ 嗯 嗯， 这可不是瞎说啊。 哦， 你仔细看。 是， 一边一个。 嗯，多新鲜啊！有俩长一块的吗？ 两个耳朵管14年少孕。 哦，14年。 1岁至7岁走左耳。 嗯， 8岁到14岁走右耳。 哦， 到15岁转过天庭。 天庭 到这个位置。 嗯， 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这我听着都别扭。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嗯，